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啊！呢个大陆啊，主管香港事务最高级嘅官员，即系仅次于韩正嘅咧，就今日视像会议啊，一个论坛咧，就第一次开口讲嘢，就今后未来啊，中方对于香港嘅政策咧，就讲到明啦，系由中方去主导，亲自去制定啊。咁咧，今日講咗好多嘢啦，新聞裏面都講咗啦，我哋有好多嘢就唔重複啦。嗱，而家睇睇嗰個勢咧，當務之急咧，係一定要搞掂呢個即將舉行嘅立法會選舉，今年九月，因為冇乜理由咧就再去延期噶啦，因為而家咧個疫症咧開始緩和。咁但係如果你話九月舉行咧，四五月咧就要咧清晰噶啦，俾人報名同現身噶啦。所以而家必須咧，就喺二月底之前咧，就將呢啲所謂嘅原則同埋新嘅底線就講清楚。咁所以呢個夏寶龍話咧，就未來咧就要完善選舉制度，落實行政主導咧。呢兩樣都同立法會選舉有關，因為行政主導呢啲咧就已經講咗好多年，冇辦法落實咧，就係中方認為係個立法會出咗問題。區議會亦都出問題，立法會拉布有問題，同埋太多嘅泛民喺入面，而家都唔止係港獨㗎喇。咁然後呢，第三樣就要求重要法定機關要真正愛國者擔任。咁呢，這個呢就重要法定機關包括呢啲，佢一定呢搭豬頭盔一定要講嘅，就是、包括司法。但呢個我睇呢就係、是、叫下一步。因为你司法嗰度你点样摆平嗰啲外籍法官、外国法官嘅问题呢？点样根据夏宝龙今日嘅讲话精神，系要求司法界里边嘅高院啊，同埋终审庭嘅法官咧，系要佢哋系真正嘅爱国者咧？嗱，呢样嘢咧就连阿林郑月娥啊过往咧都冇唔够胆敢明目张胆，佢不嬲都讲香港系拥有司法獨立 ,ok? 嗯。 好啦，司法獨立同埋司法機構由真正嘅愛國者出任啊，呢兩樣係不可調和嘅衝突嚟嘅。 嗯。 不過呢個呢就擺埋一邊先。因為呢我睇佢而家呢就係、是、最重要呢係針對今年嘅立法會有邊啲人唔准報名選。 夏寶龍呢特別提到呢愛國者定義，因為呢佢又話由愛國者去出擔任， 唔係真正嘅愛國者。 佢話真正愛國者嚇，咁、有幾個標準嘅。佢話第一就係真心維護國家主權、發展利益；第二就係絕對尊重維護國家根本制度同特區憲政秩序，同埋咧全力維護香港嘅繁榮穩定。依三即係用依三點嚟定義真正愛國者。 好啦，全力维护香港嘅繁荣稳定咧，呢、這个都好难，呢、這个题目都好大噃，系咪？系嘛？ 嗱， 譬如话喂，我一储够几百万，我为咗全力维护香港嘅繁荣稳定，即刻捧场楼市 ，OK？ 然后咧，将呢几百万咧就攞嚟咧，攞嚟做呢个落订，然后咧就开始咧去供楼。我唔理将来个楼价升定跌，总之呢个系我身为一个只有几百万积蓄啊，叫做啊嘅香港中小市民啊所能做到，咁呢个算唔算爱国啊？呢啲咧无谓去拗啊，因为呢啲咩叫爱国啊，咩叫咩呢啲咁嘅抽象空泛嘅定义咧，你拗足二十年，我觉得嘅浪费时间，不如讲翻咧。佢今日有講嘅邊五種人呢係將會不能獲准呢去報名立法會啦。 嗯。 即係叫唔愛國啦。邊啲呢佢呢個講得幾清楚。第一好好笑㗎，叫歇斯底里咁攻擊中央。嗱呢、這個呢有條件嘅。唔係攻擊，唔係批評中央，係攻擊中央。 仲要歇斯底里。 唔止係。批评中央，仲要歇斯底里咁批。 如果心平气和去攻击得唔得？ 呢、這個叫歇斯底里咧，據我所知係一個醫學上嘅精神病啊嘅一個專門名詞嚟嘅，叫 hysteria。 係啊， 呢、這個咧係要由精神科醫生簽字啊，即係俗稱嘅白卡啊，即係你領咗張白卡咧，你喺個精神病嘅青山嗰度咧，都有唔同嘅 grade 噶嘛，即係你而家入呢個醫院啦，係嘛？到底是轻系呢个叫轻微定系危殆定系啊定系叫做观察系咪？我话呢个叫歇斯底里攻击中央咧，照字面去睇咧，就系、是、长期谩骂中共 或者青筋暴现 啊， 粗口烂舌嗰啲 青筋暴现，同埋咧粗口烂舌，同埋咧佢个语气声调同埋嗰个人个形象咧。是接近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状态。 嗯。 是不是 唯有这么理解啊。 我觉得这个很宽、啊、即是这个定得很宽松、啊。他不介意你呢是批评中共 ,ok? 嗯。 亦不介意你呢攻击中共。他只是介意你歇斯底里这个有一个条件、啊。这个我觉得呢是第一次啊。啊！呢、這個大陸嗰度咧，第一次界定到咁清晰，因為有個歇斯底里咧，就有一個精神科醫生嘅一個 endorsement。 嗯， 好啦，第二公開宣揚港獨，呢、這個都 清晰 相對清晰啦、啊，公開啦，係嘛、嗯？私底下咧，滋滋浸浸啊！咁幾個人喺個飯局限聚令，四個人坐低傾偈，或者啲雪茄吧。係嘛？或者會員嗰啲字字浸浸嚇、啊，交頭接耳嗰只啊，就唔算做宣揚，只不過係交換意見心得，亦唔係公開。好啦，第三就喺國際上唱衰香港，要求外國制裁，這個都有案可稽嘅。 嗯， 不包括咧喺國際上，我諗個國際你點定義咧？嗱、啊，國際譬如包括美國嘅國會啦，英國議會你都出席。聽證會諸如此類啦，或者會見英國、美國、歐洲嘅嗰啲官員啦，係嘛？第四係觸犯國安法 ，OK？ 嗯， 咁呢個咧亦都有法庭同埋律政司方面啊，法庭嗰方面嘅判決啦，係嘛？嗱，觸犯國安法咧，根據香港個法治觀念咧，就係、是、觸犯國安法不得已係被捕同埋被控，仲要被定罪，呢啲先叫觸犯。有可能个官审完之后咧，系无罪释放，咁就唔当触犯， 嗯， 系咪？ 嗯， 嗱，咁呢个如果个官系就某一个触犯国安法嘅被告判咗无罪释放，呢、這个官到底又算唔算一个真正嘅爱国者？系一个 都话司法唔讲住咯，你话， 唔系所以咩？呢、這个要呢、這个例外， 因为司法同爱国呢两个即系水沟油嘅问题， 所以呢个系好大镬噶。所以呢個我咪穿定落去先、哦，即係你賭馬咧， okay, okay. 賭馬四穿十一，你而家跑到第二場啦，係嘛？搭定落去第七場先啊，提一提示啊，唔係冇錢收啊，你知唔知啊？我、 嗯、 第五就攬炒派啦，咁啊攬炒派都相當有一個範圍嘅，係嘛？咁呢五個咧，呢五種人咧，將會不獲准係報名立法會。 嗱、嗯，我想問個問題啫，係咪有追訴力？即係話。即 系啊！呢、這个亦都问得 因为夏宝龙冇提到咧， 系咪由今日开始？ 由今日开始，定系 洗心革面仲有机会？ 自古以来，即系由嗰个人出世开始， 定系旧年七月一号国安法生效开始？ 嗱，因为喺法律上或者系好多嘅条例上边啦，唔好讲到法律啦，一定系有一个定义，就系由几时开始？即系财政年度都系啦，你。买车换牌费系嘛，都清清楚楚噶嘛，系嘛？咁啊，唔系点解会有啊？曾经嘅发生啊，财政司司长走去涉嫌呢个提早买车就要下台咧，就个原理就系嗰个截标时间。咁所以我好清晰已唔点啦，我当 系。 但系我要问嘅问题就系几时开始计？ 几时开始计？ 要好重要啊，因为呢个几时开始计？ 呢、這个可能交俾林郑。 嗯。 系嘛？咁至於你話，就算係歇斯底里攻擊中央，你頭先所提出一個嫌疑嘅人物啦，係嘛？ 嗯， 啊，嗰、那個人都細佬都曾經係受害人呢一度。 嗯， 嗱、啊，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十九才子啊，你呢個正人渣嚟噶，你話俾你聽啊，一個你嘅呢個咁嘅十九才子，我最憎就嗰度刪咗佢。 嗯， 嚇呢條友正契弟嚟嘅呢條友，嚇喺商台嗰陣時啊。 吓嗱、啊，你同阿边个边个嗰啲嘢，你唔好以为我唔知啊，吓、啊，即系你一度咧都青筋暴现揭师弟。不过呢个系好多年前嘅事，系、嘛？佢而家呢位人士咧，同我之间 in good terms 讲嘢好心平气和， 嗯， 系咪？咁佢嘅所谓貌似嘅青筋暴现咧，亦都收敛咗。咁所以你头先呢个问题咧，问得非常之好，即系沙声啊！同埋呢個講嘢之速度一論罪啊！咁啦，即係以呢位人士嚟作為一個例子啊！咁請問佢翻嚟選立法會得唔得？ 嗯， 嗱，佢肯定唔係港獨啦，因為佢係支持中 國。但係佢肯定揭絲底利喎、哦。我用一個 唔係曾經嗱，冇觸犯國安法，亦冇攬炒，亦冇簽名啊！國際唱衰香港冇唱衰 啊，冇啊！ 咁佢一度係。曾經歇斯底里，有冇攻擊中嘅？唔係佢攻擊梁振英，梁匪振英，這個算唔算啊？ 係 咁，佢梁匪振英嗰時，梁匪振英做特首就唔係政府， 咁啊唔算啦。 其實呢啲啊，唔係我哋又嗱，我哋香港講法律噶嘛，啱唔啱啊？係啊，呢方面嚟講，即係逐樣逐樣去審視啊，啱唔啱？ 係 咁，所以嚟講，喂，你剔除呢五種人，聽落好似好多，其實又唔係好多啫。 嗯， 啱唔啱 啊？係。咁啊，似乎又有得选嘅、哦，系咪好多人？ 系好啊，广告翻嚟再讲。嗱，如果你话完善选举制度咧，你会准备点样立法去制止上述嗰五种都相对清晰嘅人不准去参加今年九月立法会咧？ 咁咪通過即係行之有效 嘅喎， 行之有效嘅， 舉曬俾個選舉主任， 選舉主任去咩咯？因為選舉主任而家就係咁用噶嘛、 嗯， 啊，最主要就係攞嚟取消資格，咁你入唔到去，即係入唔到閘啦，俗稱，咁你咪冇得選，冇得選咪確保冇依個可能性出現咯。嗯， 即係譬如話楊岳橋啊嗰啲，可能冇得選啦、啊，被界定為攬炒派啦、啊。 嗯， 係咪？咁啊，違反個國安法嗰啲，呢個都好清晰啊！ 咁譬如話， 國際上唱衰香港， 拉咗嗰五十幾位 算唔算攬炒派？ 佢哋啊，咁我覺得係挑戰嗰個憲政地位、啊。如果用佢嘅定義係， 咪以下寶龍今日講呢五類咧，就53個咧，好多都冇嘅。 嗯， 好多都冇嘅， 係咪啊？ 係，咪。所以呢个呢龙门到时间系任佢哋任佢又搬过啦。不过而家呢分钟嚟讲呢因为你而家大家都好关注今年呢个九月嘅立法会多数都系要选㗎啦。 嗯。 咁嘅时候第一又话重新划分个选区呢个五大选区咪又系老董嘅时候你划出嚟嘅啱唔啱啊你跟以前英国佬单议席单票制系咪18区嘅以前。 嗯。 系咪咁嗰陣時咪好好地地咪冇事囉你係要以為你自己整個英國佬整個五大選區然後比例代表諗住冇死呀係咪呢個老董嘅時候啊仲係殺咗嗰個叫市政局咁結果出嚟你23年實驗得嚟咪又係咁嘅局面 我哋分析過㗎啦呢個係都係陳年嘅問題因為當日就係恐防俾啲民主派喺任何一區 赢 少少， 系啦， 跟住就立晒个议席，咁啊输啊嘛，咁所以要确保啊，爱国爱港嗰啲入到去，咪用比例代表制咯。 咁嗰个系英国佬帮你咧，系制定噶嘛， 嗯， 系类似英国嗰个650个选区嘅大选啊嘛。好啦，你唔用英国方式， 用 五大选区比例代表嘅，谂住冇死啦， 系。 点知原来咧个窿咧都越挖越大，比例代表都怼咗一扎人入去咧，几乎咧有30。 咪呢啲叫奸有奸书，我哋成日都讲啦，就系 好啦。咁啊，跟住你点样改组法咧？请问 嗯，因为 你试过一次啊，改组失败噶咯，改组得翻嚟嘅成绩 咪讲翻少少啲比例代表制啲即系常识，根本比例代表制唔适合香港，因为比例代表制系一啲譬如话多种族、多宗教。啊，或者係多唔同嘅所謂政治光譜嘅一啲民主嘅社會去選舉，咁啊確保咧嗰啲少數嘅人咧就會被代表，咁依點係即係所謂即係咩啊？西方嘅選舉制度，你無啦啦你抄咩過嚟啫？係嘛？咁你諗住 攞嗰套制度擺落嚟香港，香港得個700万人，選民得咁少，有幾多唔同嘅種族啊，或者係咩宗教啊，根本就唔啱用。 好啊，所以你要防止呢五種人，你話要叫完善選舉制度咧，淨係呢一件工作啊。我諗咧，呢個林鄭一班人都頂唔順，同埋冇咁多時間。 嗯， 所以呢個選舉制度到底點完善呢？如果我係林鄭，我翹埋手，我唔識啦。 嗯， 因為我哋只能夠識得嘅就係五大選區加比例代表。如果你話呢個係一個 total failure 咧，完全失敗咧，就不如請上邊咧，你哋自己揾幾個港澳專家，揾張紙坐低咧，你哋重劃俾人懟來俾我哋做啦。 嗱，因為如果而家嘅比例代表制咧，佢哋都唔滿意咧。你翻唔翻去單議席單票制嘅？就算你劃到個區好細好細， 冇噶，冇第二種方式噶啦。其實， 嗯， 一係就單議席單票制呢個世界， 嗯， 一係就比例代表，係咪？ 係啊， 啱唔啱啊？即係個波12碼，一係入，一係唔入。 咁 你嘅選擇仲少過係男定女？ 中國大陸可以， 因為而家有多一種叫變性陰陽人，都仲有第三個選擇。你一單議席單票制同比例代表之間點樣兩溝咧？溝到一個叫單議席比例代表咧，係半陰唔陽咧？這個咧，恕我孤陋寡聞、才疏學淺，我想象唔到。 中國大陸有個叫差額選舉噶嘛，好似。即系我唔系好熟啦，咁啊，好似就系、 是、除非咪其实不如恢复委任。我觉得最好嘅办法就系、是，而家既然有一种论调话协商直亦系选举， 嗯， 而特首选举特首嘅产生唔需要选举，协商都得，因为咧许家屯80年代讲过协商亦系一种选举。咁喺逻辑上，你要完善整个选举制度，你就不如将70席又好减到60席又好，就全部改为委任。 嗯， 即系全部，所以唔好讲唔系委任，全部改为协商。 嗯， 协商。 嗯，咁不如取消埋个立法会啦。 唔系唔系，要嘅要嘅要。 做嘅样要。 呢、這个立法会一定要。 横掂你都系照通过噶啦，而家所有嘢。 协商之后委任就得啦。 嗯。 咁至于边几个协商咧，可能系夏宝龙、骆惠宁同埋张晓明三个协商都得噶。冇問題嘅， 嗯， 佢哋如果要逐個攞出嚟投票，都三個人最2-2都好民主嘅。咁樣協商之後就決定啊呢、這個得，然後嗰個協商之後呢、這個唔得，咁樣就最好嘅完善。 你太溫和，我調轉，我真係寧願唔要立法會，而家再咁落去，係咪要嚟？不如你出糧俾嗰啲人嚟舉手，跟住全部一拼通過啊！所謂反映嘅民意，咁既然都係統一曬噶啦，又唔可以有。即是一些所谓挑战中央咩宪制嗰啲，咁不如就唔好要啦。 立法会就 悭翻啲钱啦。 好多好多嗰啲建制议员嗰啲助理就冇收入，我话俾你听。同埋你冇咗立法会咧，冇咗个舞台，嗰班咩清英啊、爱国咩啊，系嘛？ 嗯。 都假地都有个台度打下青年军嘅，系嘛？即系小百花剧团啊，你知嘛？ 嗯。 你有冇知啊？ 我記得 叫小百花， 聽過 啊，即係嗰啲昆曲定係咩咧？定係粵劇？即係啲未成年青少年咧，即係正式嘅粵劇喺大會堂開羅之前，有班僆仔叫百花劇團開幕之出嚟唱之前，有班小百花啊嘛，一樣喺前邊拎拎查查，咚咚咚咚咚，撐撐咚咚咚，篤篤篤篤，係嘛？個個都4尺10、4尺8、9啊，咁样系小学6年级。咁你个台都冇啦，小百花点样出嚟冇？点样出嚟练身段咧？又新闻翻嚟再讲。 公 所以咧，配合而家呢个时势，呢、這个紫荆党咧，最近又啊。佢哋会好快就搞一个网络嘅一个论坛啊，由呢个老板李山，你要用英文讲啊，点解要成立呢个紫荆党啊？ 嗯， 咁啊，相信早年前嗰啲传闻，咩李小加搵啲大陆红二代接管算啊，呢啲咧都唔系空穴来风。啊，个问题就系呢啲咧，紫荆党呢啲咧系正如啊。嗰套《阿飞正传》张国荣嗰个对白系冇脚的小鸟，只系可以喺个天度飞， 啊，就抹唔到啲樹枝，因為佢哋冇直選經驗，佢哋要行出嚟咧，你話派街板咧，鬥唔過葉劉淑儀啊。OK， 所以咧嗱，你頭先所講嘅，你倒不如取消立法會或者個所有立法會改為協商之後嘅委任制，咁紫荊黨就得啦。 嗯。 佢連呢個功能組別都唔得，你信唔信啊？你點樣叫嗰啲張華峰嗰啲換俾佢？喂，個個功能組別都有民建聯，有親中愛國，有班叫唔可以講係記得啦，係嘛？係我經營咗幾十年，你點勸退我咧？ 嗱，以往個招咧就係自由黨，跟住咧就有經民聯，係嘛？咁啊，用依招噶嘛，即係開多一個黨出嚟。咁而家紫荊黨咪一樣咯。 係啊。 在民建聯或者工聯會之外開多一個紫荊黨，咁萬一日之間或者一屆可能未必選得贏，但係有時間就得啦，有資源就得啦，你將嗰啲資源咪撥咗俾紫荊黨啫嘛， 係 係嘛， 係。咁所以咧嗱，你話今次直情係由上邊中央主導咧，就講到明啦，係我唔信你林鄭月娥有咁嘅能力啊。或者有咁嘅民望啊，就算你度出嚟你去執行啊，我唔信你有咁嘅執行力，唔該你行開啊。所以咧冇佢哋呢班人嘅發言嘅餘地啊。 嗯， 所以咧咁先至係一個咧23年來未曾見過嘅變局，即係而家正所謂 正正式式 赤裸裸行出台前。係 啊， 咁而家睇下啦，就如果你叫由中央主導。变出嚟嘅呢台魔术，如果你话叫好叫座大修特修就话啫，如果你话变下变下变到好似台湾个小魔术神叫刘谦咁穿咗崩啦，咁跟住边个孭飞咧？边个孭啊？梗你有个单位有个横头嚟孭噶啦，个林郑就唔会孭噶今次。 嗯， 所以你睇佢今日打针啦吓，哇！嘴角含春咧，就面泛桃花，一啲都唔似咧，又是天将降大祸于伊人也咁嘅款，所以我谂都系一只解脱啊。 系，梗系啦，因为从此之后唔使再讲政改噶啦嘛。 系，佢唔使讲， 唔使再讲，呢、這个已经不纳入咧。 夏宝龙讲咗出嚟。 系啦，以后中央主导。 系啊， 你谂都唔使谂啦。 系啊， 香港人， 所以分分钟喺出边仲生一个叫做。啊，叫做選舉制度改革小組啊，叫專案，冇叫專案啊，叫改革小組啊。另外委任三個人出嚟，分分鐘整件梁振英、張志剛、邵善波三個人坐嗰個小組都得啊。 嗯， 即係咁舉例啊，唔好亂噏啫，得唔得？ 嗯， 咁對於林鄭嚟講，亦未嘗唔係一種解脱。 所以其實如果代入啊，即係角色扮演啊，代入林鄭，佢真係如釋重負，因為23條基本上已經唔使立。 唔使啦，係啊， 同埋國安法仲立過23條。 你嘅乖乖地打針 就好啦。至於香港人一路講緊嘅基本法嘅循序漸進達至普選，唔使諗啦，佢又唔使做。 政改啊，重啟政改又唔使。 又唔使諗啊！你諗下，喂，兩樣咁重要嘅嘢唔使做喎。咁你更加逃犯條例唔使再諗啦，亦都唔需要做呢件事，係咪啊？因為國安法已經有可以捉你返去㗎啦嘛。 咪而家就係完善選舉制度啊，叫做實現重要法定機關真正愛國者擔任又出任啊，呢兩個步驟啊，到底個 operation 個操作嗰度係點先？ 唯有我都只能够， 即系想界定边个系爱国者，边个唔系。 嗯，咪由选举主任去做咯。 嗱，譬如话曾玉成如果想选， 嗯， 算唔算系？ 咁 系爱国者， 爱国者啦，梗系。 系咪真正嘅爱国者？ 嗯，如果睇翻 佢最近有一啲针对佢老哥嘅文章，系来自其实都几爱国嘅， 嗯， 梁颖咧，系嘛？ 嗯， 话佢咧。放任呢个拉布咧， 造成立法会嘅混乱 啊！喂，咁你摆落去呢个叫是否真正爱国者啊？呢把尺度咧，我真系唔知咧，过唔过到秤啊？ 嗯， 我真系唔知啊！我 啊，到时有人会话俾你知噶啦， 系嘛？所以你选嚟做乜嘢？就倒不如啊，真系倒不如。少少人協商就算，委任公佈就算啦。 都系啊，头先，所以喺新闻之前，我都大胆去提议，不如唔好要立法会啦。 要立法会就唔会嘅，佢会要嘅。 嗯， 系嘛？ 咁协商就安排嗰70个入去。 系协商70个又好，唔需要一定70噶。 嗯， 系嘛？人多就口罩，咁多人做咩？难控制，一咳咳到30都得噶。 嗯， 或者35都得噶，系嘛？点解一定要70先？ 喂，咁区议会又点搞呢？因为区议会先 嗰个另案处理，直情腰斩啊！ 嗯， 就指定某一日咧，你要全部落车。 嗱，因为 另外再委任嗰一班区协商，再委任嗰班区议会。 因为区议会其实先至，我觉得先至系问题最大嘅地方。因为咧，你立法会而家咁样喺即系中央主导之下改变嗰个入闸嘅规矩咧，都容易啲。但系区议会好多素人嚟嘅，或者好多咧，即系可能因为而家咁嘅情况，佢挺身而出去选举嘅。咁你选你未必系抄到佢有啲港独咁嘅国际嗰啲制裁嗰啲咁嘅背景，一个。佢只不過唔係愛國愛港陣營裏面或者冇政黨背景嘅素人出到嚟去選舉嘅時候，你點樣去取消佢嘅參選資格呢？第一，第二，其實喺上一屆都個區議會個選舉嘅生態係咩呢？係只要你係建制或者你係愛國愛黨嘅黨派，佢就唔選啦嘛。佢唔係選愛國愛港，佢個選舉嗰個邏輯係。唔俾嗰扎人進入區議會嘛？其實你換任何嘅選舉制度，你 DQ 咗任何人，下一屆依然係咁嘅喎。因為你見到今依一屆嘅選舉，即係區議會嘅選舉，選咗入去有啲真係零經驗啦、冇學歷啦、唔識字啦都有嘅喎。 你即係話啲泛民可以全部歸隱幕後， 嗯， 可以揾一扎白卡人士出嚟，真係白卡啊， 嗯， 就出嚟 實有噶， 係好 clean 嘅個底， 嗯。 是没有任何这个五行的记录，什么歇斯底里也有、 嗯、 在青山的时候歇斯底里闹个护士长这样有、 嗯、 钉痰罐啊，是吧，恐吓拿把剃刀来到恐吓割脉，甚至给一些 secure 制止，这只是歇斯底里，但他不是歇斯底里攻击中央、 嗯、 放回出来绝没有公开宣扬港独。 好易啫嘛，头先嗰五个唔犯佢， 绝冇国际唱衰香港， 嗯， 系咪？因为国际唔承认呢啲病人， 嗯， 亦冇违反国安法，唔使讲，亦冇品滥炒， 冇啊，好易揾呢啲。 咁佢怼十件八件呢啲咧，弱势人士出嚟，叫弱势啊， 系啊， 唔好讲白卡仔咁啊，系嘛？弱势人士系全 clean 嘅， 嗯。 即是你觉得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到时都选 你。那你选举主任怎样样食 Q, 怎样样去 DQ 这些又 是啊，话他什么呢 clean晒、 啊。是啊，干净。啊，一定找到的其实。 找不找到通街有 啊。是啊，但是我。 那些什么婆婆啊那些呢， 嗯。因为很得意的，即是去到这么尽的情况之下呢，香港人呢即是很聪明的。即系佢一定识走位，佢亦都一定识投票，系嘛 ？ 到时其实个投票方法唔系选边个爱唔爱国，系选啲唔系嗰啲人就得噶啦。 即系今次咪就系咯？点解拜登明老人痴呆兼恋童癖嫌疑啊？ 系 兼个仔收钱啊，都会赢到开行咧？ 嗯， 系嘛？美国啲左交就咁啦 ，anyone but Trump 啊嘛， 系咯。 ABT 啊嘛，啊，唔使直情都唔使拜登，就去呢个纽约动物园揾只忽忽出嚟，俾件衫佢着，拱佢出嚟，而家就系呢一忽忽做咗总统，系嘛？ 系， 星星都嫌靓仔得滞啊，要只忽忽啊，点知啲忽忽啲毛七彩咁啊，同埋个 pat pat 五颜六色噶嘛。望落去养眼啊嘛 ，CNN 嗰个高清荧幕访问佢嗰阵时，同埋佢用后边嗰度讲嘢嗰阵时，系嘛、 嗯， 用个镜头对住 ，colorful 啲，同埋型，同埋 咪仲有啊！到时即系选举主任咧，真系脚软，因为如果你去到咁样，你胡乱 DQ 已经去到非理性，即系歇斯底里 DQ 啊，我叫做嘅时候。喂，林郑就可以喺屋企数银纸啫。 因为有个拜登做咗人版， 嗯， 原来拜登原来出嚟辩论咧，都有阴谋论话咧，佢系摄住个耳机噶嘛， 嗯， 系咪？ 系。 同埋拜登咧话有阴谋论话系戴张人皮面具噶嘛，同埋拜登系替身嚟噶嘛，啱唔啱？同埋拜登系痴呆噶嘛，你唔睇到佢第一日入呢个白宫系咪？系嘛？个 salute to the Marine Guard 啊，人哋叫佢做 salute to the Marine Guard， 佢就 salute 啊嘛。人哋叫你撒冧，即系做个动作，佢重复埋出嚟啊嘛。同埋最近讲嘢 CNN 摊开九唔搭八啊嘛，系嘛？话拉呢啲咩维吾尔族嗰啲系 cultural norm 啊嘛。 系啊， 喂，根本拜登已经系攞白卡噶啦，啱唔啱啊？应该老人院里边咧，系一个叫 extra care 噶啦呢啲。生勾勾货出嚟啊，都做到总统，后面嗰个边个何锦丽扯线啊嘛，系咪？ 咁啊系咯，即系 anyone but Trump 呢个咁嘅即系选举嘅生态嚟紧可能会发生噶。 咪所以咁好难搞，你到时嗱，你俾晒前线个选举主任咧卅零岁，佢喐唔到嘅，佢都机械人嚟嘅，佢攞个呢个五类罪行啊，攞嚟一对。逐样冇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佢唔敢 DQ 嘅。 嗯， 咁啊，倒不如即系全部系上边北京打就人名出嚟委任，即系协商之后委任。 嗯， 啱唔啱啊？咁你咪将啲白卡啊咩卡全部咧， 佢唔出奇噶。嗱，其实区议会真系有机会翻去委任制，我真系大胆预言。 系， 因为区议会系最难控制嘅，佢哋单议席单票制，输十票啊！你都可以输个议席噶嘛？咁啊，上一届已经证明咗啦。咁啊，所以咧就，我觉得会翻去委任制嘅。 好啦，广告翻嚟就。咁所以呢个系一个新课题啦。我谂啊，喺复活节之后就进入一个。后国安法时代就变咗呢个叫立法会阵地战啦。 系啦，咁首先就嗰五廿几位即系被捕嘅人士，咁睇下佢哋有冇机会可以入闸再选啦。 嗯， 咁有人分析就针对住佢哋嚟去讲嘅呢番说话，因为即系佢哋嘅所谓嘅35%嘅呢个咁嘅动机，唔好话讲个行动，个动机系已经系涉嫌违反咗五项里面一项，就是、挑战嗰个特区个宪政嘅地位。咁啊，所以咧有机会系入唔到嘅，嗰五十几位。 咁啊，滥炒啊，滥炒就系你提出过35+，同埋35+之后你想点？你认为可以咁都掕到滥炒边噶啦？不都 系啊，都可以入噶呢啲全部。 好啦，嗱呢个咧，我觉得呢个路线图咧就系先以立法会同区议会为主，跟住咧就个真正爱国者治港咧，仲有个范围去到边度咧？就唔系净系行政、立法同司法嘅，仲有一个鱼翁撒网咧，系大到无伦嘅三种。身居重要职位，第二掌握重要权力，第三肩负重要管治责任，呢三类人咧都要爱国者出任。 好阔、哦， 阔唔阔咧？你话 系重要职位， 重要职位好啦， 重要权力， 譬如话中学教师，算唔算每一个都系重要职位咧？其实系、哦， 佢话系就系噶， 因为你儿童咧系世界社会嘅花朵。而教师是儿童心灵工程师重不重要？ 咁医生呢？医生都好重要。 政府医院嘅医生或者叫 consultant， 嗰级算唔算啊？ 系 呢、這个要唔要爱国者？ 要啦。如果佢根据呢个标准，好大噶嘛，重要职位啊嘛。 系啊。 嗯， 系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嗱，所以咩叫管治咧？唔止系行政、立法、司法，啊， 即系公务员咯， 公务员， 高级公务员咯， 18万人，譬如话包括而家12点企喺呢个赤立角机场嗰个叫嗱，有一样嘢话俾你听，一个职业话俾你听，呢、這个叫啊飞机起降控制塔人员啊，嗰、那个啊系咪掌握重要权力啊？ 梗系啦。 啲飛機起降邊隻先邊隻後，係咪你呢幾條僆仔啊？喺嗰個控制塔裏面啊，係咪禁制啊？嚇、啊！喂，呢啲要唔要愛國者啊？如果唔愛國，好牙煙嘅喎。喂，即係所以話你睇你點睇啊？啊，呢啲係咪重要職位先？ 係啊，重要職位。 重要職位啊？ 嗯。嚇、啊？嗯，仲有宗教嘅領袖。 因為我今日見到啊，聯合航空啊，整架飛機突然間燒一邊 engine 啊，你知嘛？ 嗯， 嚴格嚟講啊，飛機師啊都係身居重要職位。 仲有頭先， 因為你唔愛國，你揸架飛機，大家利是砰冚埋去啊，青馬大橋我點算啊？ 嗯， 大家利是 touch wood， 所以呢啲身居重要職位咧，係涵蓋得好闊嘅。 嗯， 係關乎香港人生命財產嘅。 嗯， 呢啲係咪要真正愛國者？ 嗱，仲有头先我讲啦，宗教啦， 哦，呢个唔使讲啦， 神父、牧师， 系 啊，主持， 啊， 道长，诸如此类，啊，呢啲全部都系重要职位嚟噶。 譬如宝莲寺主持算唔算重要职位？ 嗯， 算唔算？ 梗系算啦， 唔算点？我以前有一个叫释洗尘啊，系咪仲系人大代表定咩？我唔， 系佛教就唔使讲噶啦，一定噶啦。 啊！呢个全部要爱国者，系嘛？ 嗯， 圣公会主香港主教，算唔算呢？又， 所以其实你睇到而家除咗系，即系你而家眼前就系立法会同埋特首嘅选委会啦，咁啊一步一步咧就会扩展开去，包括头先你提及嘅司法界啦，啊法官啦，再落去就系教育界、宗教界啦。呢啲一步一步，全体公务员更加唔使讲。 呢个就系睇下点样去诠释身居重要职位、掌握重要权力，同埋肩负重要管治责任。 嗯， 叫三重要。 嗯， 你老哥认为唔重要，但佢认为重要。你认为好重要，佢觉得唔重要。 嗯， okay？ 嗯， 系嘛？譬如话成个香港电台咁大 ，OK。你觉得朝头早阿林超荣嗰个开心日报系好重要，佢觉得唔重要。啊，你觉得铿锵集唔重要，啊，佢觉得好重要嘅，系嘛？所以有牌你玩啊，我话俾你听啦，有牌抡啊，嗰啲牌啊， 嗯， 啊，冇完冇了啊。 唉，咁啊，林郑所以咪咪嘴笑，即系。即系而家佢有个情况就系，除咗佢头先提及佢唔需要做嗰几个大工程之外咧，即系一日有依， 所以佢话好兴奋啊嘛， 系啊， 佢话好兴奋， 因为佢有嘢玩啦，开始 唔系，佢话今日打针用咗打咗支科兴，好兴奋，打咗之后， 哦， 嗰支咩啫？唔知咩针， 疫苗打完好兴奋， 好兴奋， 哦， 啊呢句真话嚟嘅呢句， 嗯， 啊，我系佢都兴奋啦，系嘛，系嘛。咁香港进入一个新嘅阶段啊嘛，系嘛？ 嗯。 咁所以讲翻转头啦，所以仲边度仲有得翻去？咩政改啊、重启啊、咩攞翻八三一决议、咩一半人提名门槛冇啦？数周过后冇听到。 咁啊，进入咗即系今日之后，又系进入咗另外一个新嘅时代啦。 好啦，听晚十一点。